怒气往上拱啊！ 我告诉你， 姓氏名誉，海底金龙。 你甭管什么月，进招进招。 这傻小子于恒，跟谁动手都让对方先进招，他师傅就这么传授的，让他先进招，他不会打仗。这细月不知道啊，手中这口宝剑，唰的一下就奔着于恒面门刺来了。这傻小子不躲， 嘿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 吓得细月往回抽这宝剑，王汉，都他妈跟你说什么呢？ 叫你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我要还账早了，师傅不给馒头吃， 一派胡言。细月宝剑就下来了， 再来点，再来点呗。 宝剑往前一扎呀，这于恒、于宝元手中降魔杵往上一撩。这宝剑就飞了，一个佛前带香，这降魔杵直奔细月的前胸，就在这胸口这透石梁又打后边出来了。细月当时五官挪位，就死在傻小的杵下了。这傻小的呢，拿着杵， 嘿嘿，什么月，你怎么不趴下？ 瞒着孔孝在那喊上了，哎呀，臭豆腐，你这是混蛋，你拔杵他不就倒下了吗？ 对，这臭豆腐让我拔杵。 傻小的于恒往出一拔这降魔杵，这鲜血往出一喷，就喷了于恒一身呐。于恒也不在乎， 臭豆腐记着点，谁饿了？我告诉你，炖牛肉还有哪位炖牛肉上来？ 大厢中猛然有人高声喊嚷：“ 王汉，休得无礼，谋杀来也！” 飞身星由打小船上跳到大船，一个又粗又壮的大高个儿，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，膀阔三庭，头如麦斗，面如生血盖，浓眉大眼，湿鼻火盆大嘴，青胡子茬儿，穿着蓝粗布的裤子，蓝粗布的褂子，腰中系着皮艇带，这两只大脚足够一尺开外，穿着豆包鞋，白布的袜子，手里拿着一口破刀。傻小子，让你刀下手来！他这要动手呢，剑山蓬莱岛的兵就上来了，得把细月的死尸搭走，得把血迹擦干净了。于恒、于宝元一瞪这雌雄眼儿， 嘿，好大个儿，你叫什么东西？ 战殿将军生擒虎陈勇， 好小子，你进招！ 陈勇两只手一合这刀把，唰，纵起身形，刀往下落，力劈华山，金刃劈风啊，就奔这傻小的顶梁来了。 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 于恒一只胳膊拿着降魔杵往出一撩，啪，这一下火心乱蹦啊。于恒紧跟着一个金刚亮背宝杵往下砸，唰，气得陈勇哇呀怪叫，暴躁如雷，两手使尽力气攥住刀往上一磕，啪， 嘿，小子有点劲 儿。这陈虎还真是力大无穷啊，就跟这傻小子在船上动起手来，叮当乱响。圣玉圣陶然身旁的纪世侠二爷焦文亮就跟圣玉说，老哥哥呀，我看傻兄弟天真烂漫，胸无城府，要是上了陈勇的当可就坏了，小弟不才，愿意把傻兄弟替回来。贤弟呀，你虽是好意，但是傻兄弟他未必回来呀。孔孝在旁边搭茬了，哎呀，老曾祖，我要过去嘛，那个傻小子他就回来了。